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在饭店吃饭，每当过节或者聚会，中国人就喜欢到饭店吃饭。在饭店吃饭有很多礼仪，但是首先要放松，想象一下美味的中华美食。饭店的桌子是大圆桌，人们围着它坐成一圈，先请客人和老人坐，主人坐在离门最远的地方，重要的客人坐在他旁边。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碟子、一口饭碗、一双筷子和一只勺子，还有一块毛巾，有时候还有一小碟醋。服务员首先给大家倒茶，上几盘冷菜，比如花生、肉片，然后主人要求服务员开始上正菜。上正菜的时候，服务员给大家倒酒或者饮料，主人常常会最先举起杯子，请大家一起干杯，然后你就尽情享受中华美食吧。中餐的标准是好看、好闻、好吃，每盘菜都有好听的名字，比如宫保鸡丁、糖醋排骨、西湖牛肉羹等等。正菜里面一般有肉、海鲜、蔬菜和汤。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是素食者。正餐结束后还有水果或者甜点。如果有一盘菜离你太远了，别担心，你可以站起来夹菜。有些饭店的桌子上有一张转盘，你可以把想吃的菜转过来，当然你要确定没有人在夹菜。吃饭的时候大家应该互相聊天，如果你能喝酒就和人敬酒吧。敬酒就是和人干杯，然后说一句感谢或者祝福的话。另外，使用筷子有一些重要的礼仪。首先，夹菜之前要看准想要的食物，绝对不能在食物里面挑。第二，不能把筷子长时间放在嘴里。第三，讲话的时候不能把筷子对准别人。最后，筷子不用的时候要放在桌上，绝对不能竖直插在饭碗里，因为这看起来就像一个坟墓。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is my private blog with audio podcast to help advanced learner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 language. I'm Xin Yuwen from China.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China, for example,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or just want to figure out some phenomenon to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or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life of modern Chinese, please let me know. You can leave your opinions on my site or write me an email, and I will try to introduce you to true China in a simple and interesting way.